驻朝联合国常驻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欧洲联盟合作代表机构、瑞士外交部合作办事处成员，在19号到21号期间参观了咸津北道北部灾区。他们参观在会宁市、茂山郡和延社郡建成的住房、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和诊疗所，而且在现地了解了各国际组织和团体所提供的屋顶材料、卫生保健、儿童营养和水卫生等各领域合作物资的利用情况。他们确认合作物资的正确分配和有效利用，并对此表示满意，还表示将继续对我国人民旨在完全消除灾情的努力提供无私的帮助和合作。